逐渐回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早上清凉，最低气温约14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初时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医诚实大测三日， 政府呼吁全港市民在4月8日至4月10日一连3日，每日自我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了解自己是否受到感染。 政府亦都已经开始派发包含快速检测套装、KN95 口罩等防疫服务包，大家可以使用入面的物资，如有需要，可以在18区90个派发点再领取。 每人出分力， 一定可以击退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帮助社会尽快恢复正常。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确诊新冠病毒，服用中成药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首先，除非已经咨询了医护专业人士的意见，否则不应该同时服用西药和中药。而抗疫中成药包括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火粒和藿香正气片或胶囊，这些都是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里面推荐的中成药。 在中医师的临床指导下，有关中成药可以按照实际临床情况使用于医学观察期，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可以改善症状、阻断病情发展和缩短病情。 不过记得，这三款的抗疫中成药并不是保健药物，本身没有病征就不建议服用了。 孕妇、儿童、敏感体质、长期病患、蚕豆症患者记得要慎用。同时，因应各人的不同体质、病因和病情，适合使用的中药亦都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在服用中药之前都应该先征询中医师的专业意见。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安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仲有我哋， 听下 小红 Simon 沈亮。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着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今个星期我觉得咩都唔使讲啦，因为全世界都只係讲緊嗰一巴掌 ,ok? 咁所以呢正式开始今次嘅自己嘅时候呢都要同大家讲下呢一巴掌啦，係咪 係就算你冇留意呀，你都应该见到各大嘅社交平台转发啦，甚至乎已经係发展成无限咁多个迷因图啊。 咪囉即係我觉得梗係要讲啦，但係嗰样嘢呢即係洗版洗到嘅地步呢，大家已经开始唔讲呢个乌克兰呢更加值得大家关注嘅即係战争啊。即係嗰樣嘢先得人驚，你明明嗰洗版嘅程度洗版洗到嘅地步咧，我覺得哈利波特仔咧就講得最啱，有人訪問佢啊嘛，你點睇啊嘛？咁你知道咧，今時今日要表態咧，都係好驚噶嘛，即係驚自己噏錯咗咁樣咧，同埋即係靠錯邊咁樣咧。哇！佢係答得最叻啊，哈利波特仔，哈利仔，佢話：我已經係好 tired of 啦，即係所有人咧對於今次呢個一巴掌事件咧嘅唔同嘅 opinion 啊 ，I'm too tired， 咁就冇講任何嘢啦。 哦 ，OK， 好聪明啊！ 但反而咧，我见到呢个一巴掌之后咧，好多唔同嘅人，即系当然第一样嘢就系即刻去转载嗰个片段出嚟啦。而另外一样嘢，突然之间咧，系多咗好多人去分析啊，究竟咧呢一巴掌应唔应该打落去啦？被打之后有咩嘅反应啦？甚至乎身为被笑、被取笑嗰位太太阿 Jada 咧，究竟佢即系大家应该边一个要出声咧？就好多人喺度讨论啦，突然间个好似专家上身咁样咯。 系啊，不嬲都系。咁样噶啦，咁但系当然咧，大家都觉得即系非常之诧异啦，即系莫讲话喺一个公开场合啦，呢一个唔系非一般嘅公开场合啊，大佬啊，系嘛，系真系全球关注嘅 event。虽然近呢几年咧，其实奥斯卡咧嗰个即系颁典礼嘅收视率咧就每放越下噶啦，咁但系就算每放越下到乜嘢地步都好，都系全球关注嘅一个重要嘅 event 啦。你出手去打人，嗱我唔系争啊 Chris Rock。即係佢講嗰句説話咧，其實喺度即係歧視緊咧，就係阿 Jada 姐啦嚇，即係佢其實有一啲 medical 嘅 condition。咁我諗唔知點樣譯啊嗰個 condition。我諗即係中文有陣時我哋會講話咩鬼剃頭啊，係類似嗰種啦，係咪？咁我都明嘅，身邊亦都有啲朋友係真係遇過鬼剃頭啦。你偏偏咧，即係人哋患病嘅時候咧，然後仲要即係雪上加霜喺人哋嘅傷口上面撒鹽咧，咁啊真係唔啱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嗰晚好多司儀咧講嘅好多嘅笑話咧，其實都鋭得好正嘅。如果你话真系有问题，个个都系因为咧唔知道边个嘅玻璃心受到伤害，然后跟住你走去刮一巴掌咧，哇！我谂嗰晚啊，啲巴掌声应该多过掌声咯， 系此起彼落嘅，应该系啪啪啪啪啪啪声， 系啦，同埋就算个笑话硬唔啱都好，即系硬唔好心地都好，其实你真系唔应该动粗啊嘛，系咪先？你其实有好多嘅做法噶。其实你都做咗其中一个啦，你咪坐喺自己的位度咧，大嗌咯，抗议咯，佢讲埋粗口添啦，就更加唔啱啦。咁而我觉得其实你真系好多方法去做过，例如我觉得最有型嘅方法，你知唔知系咩？就系、是、我即刻拖住太太，然后离场咯， 走， 表示抗议咯。明知道我跟住嚟紧有机会可以成为影帝，我都唔攞咯。哇！若果你真系咁有型，即刻带自己太太离场啊，赢晒啦你！ 即可能嗰一刻佢听到嗰样嘢，真系为咗即系。点样讲呢，就是爱妻心切，真係火都嚟埋，咁都唔係唔理解到嘅，但係即係好多人都话，即係呢啲咁嘅事情一发生呢， 你一喐手嗰一下就錯咗咯。 係啦，唔係同埋好多人都喺度分析噶嘛，逐格咁又重播噶嘛，好勁噶嘛。 係咪講緊佢嗰十幾秒上台嘅時候個心路歷程啊嘛，會分析。 係啦，咁就係話咧，其實當 Chris Rock 講呢一個笑話嘅時候咧，其實第一個反應影到咧，其實 Will Smith 係笑緊嘅。佢系笑得最大声嗰个嚟嘅，然后跟住见到自己嘅太太咧反晒眼啊，同埋面露不悦嘅时候咧，佢先至即系突然间上台，原来动粗，上一秒笑紧嘅，即系你有份令到太太面黑嗰个嚟嘅， 系咁即系可能系佢一见到自己太太面黑，即刻做嘅反应嚟嘅，即系可能就想维护佢咁样啦。 系啦，但系亦都有啲人喺度分析咧，其实成件事咧系 toxic masculinity 咧就作祟嘅。即系有少少嗰只啦，咦吓、啊？本来我好多个笑话都系冇事嘅，见到我太太系咁样嘅时候咧，面窿窿啦，佢觉得一方面要维护太太，另一方面觉得冇面啊，明唔明啊？若果我唔做啲嘢嘅话咧，一阵枯光咧，我啊作为男人啊，一家之主啊，边有面啊咁样啊？我觉得呢一个咧有少少系 toxic masculinity 系作祟。当然咧，即系成件事咧都有多啲 follow up 啦，因为发生咗呢件事件咧，都大家都哗然啊，唔知点样去即系 process 啊消化嘅时候啦，咁然后漏嘢咧，咁就系 Will Smith 个仔啊，咁就喺 Twitter 咧就写咗一句，你有冇留意啊？佢写咗一句 That's how we do it 啊。 哦， 哇，仲要系懒英咁样啊！于是乎咧就大家都哇，你呢个咧史密夫家族咧。真系好有问题， 会唔会有少少好似鼓吹咗美化咗暴力呢？即系 直头系啦， 嗯， 系啦。我哋所以成件事我哋唔系争 Chris Rock， 咁但系其实若果你要去即系抗议 Chris Rock 讲一个咁政治不正确，同埋即系带伤害性甚至系歧视性嘅笑话嘅话咧，其实你有好多方法咯。吓、啊、动粗咧，你真系输晒咯。同埋成件事最核突系咩咧？我觉得最核突嘅咧，其实唔系 Will Smith 同埋 Chris Rock 咁简单咯，而系成个奥斯卡咯。有人喺奥斯卡度动粗，上台打其中一个颁奖嘉宾同埋司仪，然后冇人处理，冇人处理不特止，冇人会带佢离场，然后仲要40分钟之后颁影帝奖俾佢，然后佢致辞嘅时候一篇废话语无伦次，然后现场嘅所有观众报以两次嘅 standing ovation。哇！荷里活丑唔丑啊？奥斯卡丑唔丑啊？丑到啊！真系， 所以唔知系咪就系因为咁咧，即系都有一啲阴谋论就话，咦，其实成件事系咪 stage 出嚟嘅咧？不过当然而家又即系有啲无从稽考嘅，即系当然亦都有啲说法就话，咦，其实系咪因为咁样即系要抢收视啊？即系其实都系即系铺排出嚟，即系抢 flow 啊，或者吸引啲眼球咁样咧。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啊！近年奧斯卡好似即係有少少跌窩啊，又開始即係俾人質疑啊，又或者係即係個骨嘅嗰個吸引力好似低咗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無論點樣，即係如果係因為咁樣嘅話，用呢啲手段就更加唔啱咯。即係成件事都係有啲難睇嘅。 係啦，唔係開頭嘅時候咧，我有少覺得即係成件事都係特登嘅，即係為咗要挽回呢一首事啦。但係從呢幾日咧，見到即係奧斯卡委員會咧嗰只群態啊，點樣回應即係傳媒嘅即係質詢啊呢樣嗰樣。你又见到佢哋咧，冇可能系 stage 咯，因为真系成件事系好阴春噶，好撒网噶。 照计 stage 嘅话，即系如果有到时有记者问嘅，应该系谂好晒一盘嘅答案啊，或者系点样啊，即系已经系应嘅对啦。但系观乎佢哋嘅表现咧，似乎都即系好似即系就住啊，但系又唔识唔知点样应对啊，咁样即系睇嚟咧呢一样嘢都应该唔系。即系做出嚟嘅， 系啦。咁但系讲翻呢个奥斯卡啦，即系奥斯卡咧，其实今年咧，即系除咗，其实讲真，就系呢个兜巴星之后咧，系冇人已经即系再记得咧，到底奥斯卡发生过啲咩事嘅。你不讲，冇人记得到底边个颁过咩奖啊，边个攞个奖啊？ 睇晒科啊！ 真系你唔系特登睇嘅话，你唔会留意咯，真系。 但我留意到咧，其实就系行红地毡嘅时候咧，当一切嗰个兜巴奖咧未出现之前咧，其实我见到咧，哇，星光熠熠到嘅地步咧，我系见到有几。车咧系好劲嘅 power lesbian 咧，系行红地毡嘅，以抗例嘅身份啊。首先就系有份就系候选全年嘅最佳影后奖啦，但系虽然输咗啊，就系 Kristen Stewart 啦 ，OK。咁佢就带自己女朋友 Dylan 咧，就一齐赴会行呢个红地毡啦。咁而 Kristen Stewart 咧，仲要着住热裤啦，哇！佢哋两个靓到啊，好鬼正嘅，真系，即系我觉得 lesbian 一定睇到流晒口水啦。咁而另外咧就系有份做今年嘅其中，因为有三。三个女司仪噶嘛，咁就系 Wonder Skies 都系出咗柜嘅 lesbian 啦，就系带佢嘅爱妻咧，就一齐出席红地。 地毯啦。咁而另外一位就係 Queen Latifah。 哇，今年嘅 Lesbian 喺紅地毯係贏曬啊！個個都帶自己太太啦、女朋友啦，就算嗰對朋友哎呀嘅都帶去啲紅地毯啊示威啊，幾勁啊！ 我好中意 Queen Latifah 嘅，因為 Queen Latifah 咧真係即係佢係。好有型嘅成件事，同埋咧，即係佢係做好多喜劇啊嗰啲咧，即係佢一個、即係嗰啲即係搞笑方面向嘅女演員啦，佢又做得出色。哇！但係你見到佢行紅地毯嗰個，即係拖住自己另一半出嚟咧，又可以係咁型格啦，即係好 glamorous 啊嗰樣嘢。即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啲 moment 咧，係即係令到我哋自己人係好 proud 咯。 係啊，咁而另外咧，即係講開呢個 Wonder Skies 啦，大家有冇留意咧？佢開頭嗰個 monologue 咧，嗱，因為今次全部清一色都係女人做呢個司儀啦。咁而佢中間咧，即係近尾嘅時候咧，喺個 monologue 裏面咧，佢提到關Florida。近呢一排我哋都成日讲到喺科罗拉多州啦，就推出咗一个嘅法案，就叫东西基标啦。今日星期已经唔系法案咯 ，Tina 系嘛？ 签署咗啦，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咁就签署咗一个法案啦，咁就正式真系会推行喺一啲嘅，即系譬如可能三年班或以下嘅小朋友，佢哋系唔可以喺学校咧接触到任何关于咧同性恋啊 LGBTQ 嘅任何一啲嘅资讯咯。 系啦，上个星期都仲系东西基标，今日星期已经系咧签署成为咧就系法。案已經成為咗咧，就係法律添嘅。OK， 咁但係喺今年嘅奧斯卡咧，就出咗櫃嘅 Wonder Skies 咧，其實喺臨尾嘅時候咧，佢話：誒、，we're going to have a good time 咁樣。但係跟住佢加咗一句，佢就話 ：For you people in Florida， we're going to have a gay time 咁樣啊，好正我覺得。咁然後咧就呼籲全場嘅朋友一齊喺度 chanting， 一齊喺度大嗌 gay gay gay gay gay， 係啦，你唔俾我 say gay 啊嘛，我就 gay gay gay gay， 係啦 ，gay 落去。 咦，同埋有冇？留意咧，我就發覺原來科羅拉多州咧，就住今次呢個法例咧，為咗要抗議咧，係有個組織咧，係透過呢個 crowdfunding 咧，你知唔知佢做咗咩一個咩嘅抗議行動咧？就喺科羅拉多州，你知啊？你講， 我知啊，應該係你講嗰、那個啦。我佢就做咗一個活動咧，就係、是、你話中西機啊嘛，我就一於咧喺周圍整咗一個好大嘅廣告牌。四機 係啦，就冇咗個東字。 你唔俾我講，我就講大大聲、大大隻講出嚟。 係啦，全部都係四機、四機、四機，唔係四機撈啊嚇，係四機、四機。大家唔好攰啊！ 哇，你睇翻嗰個即係比例啊，即係嗱，而家因為就係睇相啦。哇，佢嗰個 G A Y 嗰三隻字啊，大到咧，即係你應該係。隔住幾公里以外嘅地方你都睇得好清楚啊！ 咦，咁即係咪應該係大過紅隧出入口 大過啊 好多咧？ 大過啊，一定大過啊！ 係啊，好勁啊，真係！咁所以你越唔俾我哋講機嘛，就越要機俾你睇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整個即係法案就係東西機標咧。而家最麻煩、最頭痛嘅咧就係莫過於迪士尼啦，因為最主要就係因為個始作俑者咧就係佢嘅 CEO 咧就遲遲未表態啦，於是乎咧就導致到咧即係好多人抗議啦，甚至就係迪士尼裏面咧就數以萬計嘅 LGBT 員工咧都係即係抗議啦咁樣。咁而咧，我曾文話咧，其實係令到迪士尼咧裡面嗰啲股東咧都係對於個 CEO 咧係非常之不滿嘅。咁所以嚟緊佢哋好快會有一個嘅股東大會啦。咁所以有機會啊，即係道聽途說咧，就有機會咧可能會炒同埋換呢個 CEO 嘅。因為咧，原來喺呢個股東大會裡面咧，嗰、那個主席咧，則文佢都係基嘅。你系咪死得啊？系咪？ 咪咯，咁大个主席都系基嘅啊！你居然一啲表态都冇，即系啊，即系换咗你。 唔系嘅，根据翻少少资料咧，最尾都有出呢个表态嘅，实在太迟啦。不过出得 系啦，因为反响太劲啊嘛。咁而咧，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咧，今个礼拜我听闻一样嘢，虽然而家迪士尼咧就谂住补镬啦，于是乎咧就系话我哋一定会谴责今次呢一个嘅由法例就变咗系即系法律啦。OK， 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話佢哋本來捐助開一啲咧，即係俾某啲 politicians 嘅一啲捐款，咁而發覺咧嗰啲嘅政客咧，好多都係支持今次呢個東西基標咧，佢都會停。OK， 咁啊，希望可以挽回嗰個局面咁樣啦。但係今個禮拜咧，聽到個小道消息咧，就係話咧 Disney Plus。咁原來喺今年嘅五月份咧，就即將會將佢哋 service 咧，就會係延伸去到咧，無論係西非啦、亞洲啦，同埋某啲歐洲嘅地方，超過四十幾個國家。OK， 咁而當中有人發現咧，係有成十幾個嘅國家係反同，佢哋有反同嘅政策嘅。包括有咩咧？埃及啦，有利比亚啦、摩洛哥啦、Algeria 啦、巴勒斯坦啦、沙地阿拉伯啦等等。咁所以咧 ，Disney 啊，真系有排煩啊！佢哋 因為有人覺得你一方面而家就反對呢個東西機標想補鑊，但係另一方面你啲 service 又開始慢慢 expand 去到其他嘅 market， 而嗰啲 market 全部都係反同嘅 market 啊！你點樣答我？ 係啊，即係其實我諗好，其實好多企業咧，即係面對呢啲問題，佢哋應該近年都應該意識到咧，其實真係兩面不是人。 係啊， 即係你。不如咁，既然係咁樣嘅話，不如即係邊一樣嘢係啱嘅，邊一樣係正義嘅，邊一樣係其實一直係被打壓嘅一方，你應該企翻喺佢嗰度啦。 係啦， 所以呢個真係其實係全球嘅大趨勢嚟噶嘛。 同埋喺呢大是大非嘅面前咧，佢哋要學會一樣嘢咧，原來不表態咧，其實係更大聲嘅一個表態嚟嘅。 嗯，係嘛？錯 係啦，所以真係要學正咯。咁同埋即係好鍾意去迪士尼嘅 Maggie 啊，同埋呢個 Tanner 呢，其實我覺得你哋要三思啦，作為一個英明嘅消費 者。唔去啦，唔該，唔該，老鼠啦。 你一定好鍾意迪士尼嘅咩？我唔知 道。係呀、 啊。唔係呀，因為佢嗰時有啲 product 真係呢彩虹嘅老鼠形狀嘅嘢嚟嘅。咁我相信我同阿 Maggie 應該都買唔少嘅。 嗯，系。不过你讲起迪士尼咧，即系上个礼拜我哋都有提及过嘅，即系即将咧就会有呢一个光年正传啦，即系啊《 Lightyear》 系啦呢一套嘅电影上映啦。即系因为其实咁多套嘅 Disney 嘅系列作品之中咧，其实我其中一个最中意都的确系《Toy Story》嘅，即系我觉得呢一套剧咧系 你其实都有少少似《Lightyear》噶，我觉得。望上 我 有少少似嘅， 点解啊？ 个形态，形态有啲似嘅，其实 唔通你咁样话，即系其实我都有少少似邓紫峰， 系啊， 啲人都话邓紫峰似发丝， 好彩你自己讲，唔系我哋讲啫， 系啊，轻轻松松邓紫峰啊，记唔记得？ 系，我就系轻轻松松小红红啦， 唔系因为你个头大啊，所以你似巴斯光年咧，就系唔除头盔啦，嗰 exactly 嗰个头嘅 size 啊。 今年 Halloween 嘅话，我试。因為我從來都冇聽過呢樣嘢喎，第一次聽喎。 喂，幫我講啲電影咧，我依都要提一提，即係譬如奧斯卡啦，即係見到譬如紅地氈咁勁啦 ，OK。咁而另外我都要即係呢個時候咧，即係代全球同世界咧要恭喜一樣嘢，因為都創咗個即係紀錄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其中有份候選呢個全年最佳電影嘅咧，就係呢個 West Side Story 啦，史提芬史畢寶啦，就係再度重拍嘅電影咧。雖然就攞唔到呢個最佳電影，咁但係全年嘅最佳女配角獎咧，就係其中嘅一位演員咧，就係獲得。佢系边个啊？佢就系 Ariana DeBose 啦。咁 Ariana DeBose 咧，佢本身系 a woman of colour， 因为佢系 Afro Latin， OK， 一位有埃应该话有非洲裔嘅拉丁血统嘅一位女演员啦。咁所以得到呢个奥斯卡嘅全年最佳，即系所谓配角啦，女配角嘅即系角色咧，其实历年以嚟咧，佢系第一个系 woman of colour 系获得呢个奖项，所以劲。 劲啊！ 咁而的而且确啦，我都有睇呢个 West Side Story 嘅新版啦。其实真系最好戏嗰个咧，都系佢嘅，系啊，男女主角啊，系冇乜人理嘅。 佢 但系唔系嘅，讲翻之前咧，当年嘅《梦断城西》咧，嗰年嘅奥斯卡咧，最佳女配角都系同一部电影嘅同一个角色嚟噶。 所以咧，佢今次咧都真系冇令大家失望啊！即系大家有睇过呢一套戏，都知道佢哇，即系嗰个演出系。非常之厉害啦，咁而且即係当年係曾经凭呢一个角色攞咗同一个奖项嘅，佢今次都有攞返。 正式开始呢个星期嘅自己人，咁亦都要恭喜 Ariana DeBose 係获得呢一个全年嘅女配角奖啦。我哋漏提咗一样嘢，点解我哋咁高兴呢？除咗佢係 Woman of Color 之外呢，佢亦都系自己人㗎。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一起听下梦断城西嘅主题作品。 Tonight, tonight, I saw you and the world went away. Tonight, tonight, there's only you tonight. What you are, what you do, what you say. Today, all day, I had the feeling a miracle would happen. I know now I was wrong. Here you are, and what was just a word is a storm. Full of light with suns and moons world is wide and bright. Going mad, shooting sparks into space. Today the world was just an address, a place for me to live in, no better than all right. But here you are, and what was just a word is a star. 12: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475宗新冠病毒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确诊个案慢慢回落，但如果社区人流增加，数字有可能回升。又相信早前发现两宗 Omicron BA.1 及 BA.2 的复合病毒个案，对本港威胁较细。另外，中心话新冠病毒确诊人士康复之后，透过快速抗原测试再验到阳性的机会较细，但核酸检测可能因为有病毒残余而再验到阳性。又话政府是希望检测阳性的人士可以尽快呈报。政府昨日开始陆续向全港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预计整个派发工作在7日内完成。民政事务局说，截至昨日下午6点，共派发了157万多个服务包，形容派发工作顺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名司局长分别落区向基层市民派发，他说居民似乎都欢迎政府的做法。有市民说政府免费派物资感到很开心，但认为派得不够及时。亦有长者说不懂得使用快速测试制。中央支援香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童小林说，建议特区政府将中医药纳入政府的医疗体系，确立中医药应有的地位，不应该只限于应急时使用，而是在常态下经常广泛使用，并建立长效机制。他又说，中医药可以同现行两款新冠口服药同时使用，以起到中西药互补作用，但提醒患者在服用中药同西药之间最好分隔半个钟头以上，同时观察不同药物服用之后有没有出现副作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重申，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预期今日展开，下个月8日投票。至于会不会参选，他说不会回答个人意愿，随住提名期开始应该会明朗化。至于为什么前日暂停抗疫记者会，林郑月娥说因为日程有变，无法主持抗疫记者会。又反问，如果特首有特别事情不开一次记者会是不是不合理。香港大律师公会及香港律师会发表联合声明，欢迎九名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留任。声明说，虽然某些牵涉政治的议题或可能衍生法律问题，但政治在法律或维持司法公义中并没有任何角色。声明又指，令人鼓舞的是五名留任的英籍非常任法官说，他们完全满意香港终审法院在维护法治和审视行政行为方面的独立及诚信。声明提到，法律界坚决支持海外非常任法官在基本法下继续发挥在香港维持司法公义的角色，感谢所有现任和前任非常任法官竭诚及无畏地依法在维持司法公义中担当重要角色。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早上清凉，最低气温约14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揀一，唔准谂，即刻答。好波域治教练教嘅足球定篮球？ 足球。 错。 好叻咩？到我，水滚落蛋，开盖15分30秒，出嚟嘅系温泉蛋定溏心蛋？ 我点知道？不如你教我啊！ 我够唔识边个好波域字啦，又唔见你教我。 咦 ？OK 喎。 4月3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诗芬、崔杰同新生活。 中医成食，排拆三日。政府呼吁全港市民在4月8日至4月10日，一连三日，每日自我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了解自己是否受到感染。 检测结果如果呈阳性，可以拍低照片，并在24小时内上报卫生署网上系统。市民的自我检测和情报，等我哋可以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帮助社会尽快恢复正常。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 继续同大家跟进佛罗里达州当值四季不说同性恋嘅法案最新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喺星期一签署 LGBTQ 团体称之为不说同性恋当值四季嘅法案，禁止将性倾向同性别认同课题列为幼稚园到三年班或以下年级嘅正式课堂内容。以共和党为主嘅佛罗里达州参议会自从在3月8日通过这项法案之后，引发全美的关注。3月中，迪士尼员工甚至发动示威，抗议公司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共和党籍的市长德桑蒂斯签署法案之前表示，他说要确保家长送小孩去学校是接受教育而不是被灌输。支持 LGBTQ 的非营利组织 Equality Florida 批评德桑蒂斯签署这个法案，他说令到德州的声明受损，亦都沦为笑柄，沦为全国嘲笑的目标。而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主题乐园雇用了大概7.5万名的员工的迪士尼，在星期一亦都终于发表声明谴责有关法案。性别友善从称谓开始。3月31日是国际跨性别延伸日 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 在台湾地区，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从陪伴跨性别社群多年的经验当中，看到跨性别的人士在日常生活常常会遇到被叫错称谓的情景。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热线制作了证件称谓贴纸，并且同当地政府和友善民间团体合作，希望透过对性别的称谓开启性别友善的第一步。热线协会政策倡议主任蔡盈之表示，在台湾地区需要出示证件的场合有很多，例如去到政府机关、医院，又或者是买卖电话、住房、保险等等。而很多时候出示证件的场合，柜台的承办人员为了表示礼貌，都会依照证件上的资讯在姓名之后加上相对应的性别称谓，例如是 先生或者是小姐，但是依照性别所区分的先生和小姐就未必符合所有人的喜爱，特别是当自身是性别认同或者外在性别表现和证件所示的性别不相符的时候。熱線表示，呢款證件稱為貼紙喺當地嘅多個政府機關、醫院同同志友善民間團體都可以索取得到。呢一節嘅 Gini News 報導完畢。 記唔記得前幾個星期咧，我哋曾經提過咧，本地有一個咧別開生面嘅問答題啊，嗰、那個唔係 IQ 題啦嚇，咁、就係專嚟考咩咧？同志界，睇下大家咧到底係咪天南地北咧，對於呢個同志文化又好啦，我哋本地嘅平權歷史啦，甚至八卦八卦咧，同呢一個 LGBT 有關嘅八卦消息咧，都係即係瞭如指掌嘅。OK， 咁你諗下，我哋做咗自己人十五年啦，係咪？就嚟就十六年啦。咁若果我哋真係 fail， 甚至唔高分嘅話咧，我哋都應該醜到咧，即係唔可以見光東父老噶啦。OK。 大家夠唔夠膽將自己的分數公布出嚟呢？ 嗱，我已經講過，我做咗三頁咧，我已經覺得我頂唔順啦，咁我就停咗。我做咗三頁，咁所以我直情完全唔知道裡面咧係問咗有關自己人嘅題目添。OK， 你哋咧，你哋做曬係嘛？ 我梗係做曬啦，係啊，所以我先知道咧呢一個問卷咧最勁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除咗係嗰啲問題咧，佢係牽涉好多個範疇之外咧，而且你答到最後咧，真係有驚喜嘅，係你每一個問題咧，佢都會提供一個答案，而不特止呢個答、每一個答案都有出處，係有 reference 嘅。哇，我覺得即係呢個版主真係犀利，即係設計呢一個quiz 嗰個人咧，真係好有心啦，同埋佢真係應該真係嘥咗好多時間。 咁幾多分啫？你哋兩個？ 嗱，我想讲，我做之前咧，其实我系问过 Simon 嘅，我话咧，因为呢一个嘅即系少少嘅考验咧，其实系俾嘻嘻去做啦，我嘻嘻做唔做得噶咁样，因为我好惊里边啲问题咧，其实我系唔识答嘅，咁我结果做完出嚟咧，我有80分 over 110分咯。 嗱，其实咧呢一个110 分就唔系100分，你有80分，咦，咁都唔系好失礼、啊、，Simon 系。嗱，呢个问卷咧就唔系话嘻嘻嘅，其实系同志问卷咁样啦。 OK， 系啦 ，for 我自己嘅 defence 咧，因为咁我长时间都唔系喺香港生活噶嘛，咁我外国翻嚟嘅，咁但系我有78，都唔差。 都唔差 ，OK， 即系差唔多啦， 系啦 ，OK，、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捉住咗咧，就系咧，始作俑者啊，咁就系呢一个问卷咧，原来咧就系出自一个咧，即系网上面有趣平台，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有冇 at 到，有冇 follow 到啦，就叫做咧 He He Meme 啊，咁大家都知道即系 HK He He Meme， HK He He Meme 啊，大家都知 Meme 系咩啦，而家有埋呢个中文译名啊，吓 ，Simon 话我知先知道，原来迷因就系 Meme 嘅译名，咁大家都知啦，即系 Meme， 我谂早期大家都会觉得即系网上边嗰啲恶搞咯，即系无啦整啲图出嚟啊。又或者唔知道加啲乜嘢啊咁样，咁啊总之恶搞图啦吓，咁啊而家称之为就系叫做 meme 啦 ，meme 嘅中文译名就叫做迷因啦， 系迷因图， 系啊 ，OK， 好似一种毒品名咁样，咁啊 anyway， 咁原来咧始作俑者我哋今日捉住咗啦，咁就而家喺电话另外一端嘅就系小编 A， 欢迎小编 A， 你好 ，Hello Brian，Hello Tina，Hello Simon，OK，Hello，、 okay. Hello. 喂，嗱、啊，不如由你去介绍一下你个平台先，就系、是、你呢个咧专系将啲图啦去恶搞啦，即系将外国嗰个 meme 嘅词又带到嚟呢个香港啦，就变成呢个迷因图啦，点解会搞单咁嘅嘢咧？ 其实个起源都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因为当时就疫情嘅关系，咁我就被放呢个无薪假啦，咁就所以得闲无事做，咁就啊不如搵啲嘢试下做啦咁样。咁第二就系其实喺我谂啱啱开嗰段时间都发现咗，原来其实都开始有唔同嘅一啲唔同嘅media maker 或者 content maker 开始做多少少嘅关于gay 啊或者 LGBT 嘅文化，咁就不如諗下啊，不如试下用 meme 嘅方式嚟做一样嘢啦。咁因为都见到台湾有唔少嘅呢啲 page 嘅，其实咁但可能佢嘅内容都比较多係做可能将外国嘅meme 直接翻译啊或者加少少嘢落去啊。咁就我发现香港嗰陣时就好似仲未有一啲真係用香港嘅图啊或者讲一啲香港嘅嘢嘅面数，咁所以就用呢一个方法同埋用呢个方向就做咗个 page 出嚟，咁我都系做一啲 visual base 嘅工作嘅，咁所以其实都 都好容易就會可能見到一啲片段，或者見到一啲影片上面有啲咩位置，我覺得可以攞嚟用嘅。咁基本上我都即刻會可以capture 咗落嚟，或即刻可以諗到個 meme 曬點做咯。 OK， 嗱 ，so far 你做咗即兩年啦，呢個平台啦，犬惡搞啦，做呢個迷因啦，你覺得最受歡迎係咩咧 ？so far 最受歡迎其實就一定係關於 Mirrors 㗎啦。 嗱，大家睇翻佢個 IG 嘅介紹咧，佢就係呢個香港嘻嘻迷因 / 港普組合 Mila 及意華即係 Era 啦字幕組。嘿嘿，系啦，即系有个新嚟嘅少少 emoji 咁样啦。咁我谂其实你系咪都用好多关于 Mirror 同埋 Era 呢两个组合嘅元素喺你个 channel 咧？同埋点解咧？ 近呢两年最热门嘅话题咁都系围绕住佢哋啦。咁又加上即系之后有大叔的爱啦。咁呢几样嘢加埋之后，就形成咗啊，会做多咗好多关于佢哋嘅 content 咁样咯。咁然之后，其中一次就系可能睇到佢哋用普通话嚟做访问呢，我发觉有几位成员讲呢係几好笑喎。 包括队长啦。 咁我就将港普队长咁就将佢啲港普就译咗做有少少似空耳咁样啦。 係呀係呀。 係啦咁就俾大家即係笑下咁样囉。 一般呢我睇嗰啲空耳呢都系譬如系攞啲外语歌嚟笑，譬如我哋大家唔明嗰个语言，咁跟住譬如系泰文歌，跟住呢就用一啲广东话嘅字呢夹硬好似又似系有啲意思咁样。咁但系小篇 A 呢佢就劲啦，佢就攞咗好多譬如队长 Lockman 嘅好多接受访问嗰啲讲普通话嘅时候嗰啲片段呢，佢就用返一啲搞笑嘅广东话嚟配返一啲字幕。咁所以就变咗系字幕组囉。咁其实你用呢啲，其实你都要用好多时间去抡呢啲咁样嘅片啊，跟住要谂下嗰啲字点样加上去嘅。 唔 系， 仲唔系仲要升埋位啊？你估易嘅成个 production 系嘛？你真系好冇嘢做喎、啊，你屋企。 唔系咁，第一就自己都因为会睇得开心嘅，咁所以都好想将呢、這个即系呢种开心带俾人嘅。咁我相信其实大家想睇 memes 嘅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大家可能想搵啲快乐啫，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好大嘅出发点咯。咁但系另一样就系咁，其实我都叫做间接地可以将佢哋推出去啊，即系用一个唔同嘅方式嚟 sell 佢哋呢对嘅组合，咁样可能大家又会多啲人觉得佢哋好笑咧，咁样咯。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系将另外一种所谓 BL 文化发扬光大咯。 其实都系噶，因为佢哋都好多啲 bromance 啊，嗰啲 BL moment 咁样，咁有阵时都会系啊，都会 cap 出嚟。 系有阵时，我觉得嗰啲 bromance 我哋自己一厢情愿咧，即系想象出嚟嘅啫。但我哋唔需要佢哋澄清噶嘛，我哋当系有就有噶啦，系咪？ 系啊，同埋好睇就好睇噶啦嘛，呢啲 有啲真系好可疑嘅。 OK， 嗱，咁 anyway， 我都觉得你好有趣啊，即系其实系将即系同志嘅视角啦、同志嘅视野，甚至系同志嘅 humor 咧，即系试下用另一种方法嘅平台咧，即系掟出嚟啦。今次系用一只即系较为新兴嘅文化，就是、所谓迷因啦咁啦。咁咧突然间无啦啦，即系可能两个礼拜前，我哋突然间咧传承咧，就系即系所谓传承嘅意思，就系我哋嗰班吓，即系记得好前嗰班。突然间意识到点解大家喺度 share 一啲问卷嘅咧？咁然后大家 share 都好开心啊！又问下大家几多分啊？嗰只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嘻嘻问卷，就系你哋出噶。OK， 咁到底点解突然间要做一个咁认真嘅问卷咧？咁成个起源又系点咧？ 其实就起源，我谂大家都做过，就系嗰个地理达人嘅嗰个测试先啦。咁就即系发现原来而家可能真系大家喺屋企冇乜嘢做嘅时候，就好中意玩下啲问答题啊、问答比赛。咁就我就心谂啊，好似 so far 出咗一两日之后，都未有人做关于可能 LGBT 或者其实主要系 hehes 啦，即系 gays 嘅一啲问卷啦。咁我就不如试下自己整一个啦。咁但系我当中又会谂，咁其实应该要包含啲乜嘢呢？或者其实我出呢份卷个目的或者出发点系要做咩呢？咁所以我就你见到我其实喺个问卷方面都分开咗唔同嘅 section， 其实我每一样都可能会有少少目的咯。咁例如我可能会分开咗，例如一啲机构嘅，咁其实我都会想可能系将一啲香港其实有啲乜嘢嘅关于 LGBT 或者一啲 gays 嘅一啲机构咧，可以俾到大家知道咧，可能有啲系关于系中学生嘅，可能有啲关于系健康嘅。 咁可能大家都淨係知道可能某幾個唔同嘅機構，咁但係用呢份問卷可能問一啲問題嘅時候，可能我有機會將唔同嘅機構或者將唔同嘅 media 可以link 埋一齊都叫做。 Okay. 所以咁我都花咗好多時間係其實係唔係淨係做個問題，係調返轉可能係花咗好多時間會做喺個對卷個 part 嗰度。咁就放返多啲關於嗰個機構嘅嘢，或者放返條 link 上啊佢哋有興趣去撳埋睇咁樣。 但我想問呢，因為我做嗰、那個成個問卷個過程當中呢，我發現裏面有一啲問題呢，我絕對相信應該唔係你嘅年代發生嘅事嚟嘅。 你點知道小編 A 係咩年紀啫？ 唔係，即係你諗下，作為啊，我嘅年紀就係當年我仲讀緊書嘅時候，我仲追聽緊啊自己人第一個廣播劇叫《火星人》。咁你諗下我嘅年紀都唔係 啊！資深機，資深機啊，資深機， 咁都唔係好大聲。 所以其實就我可能會橫跨真係闊少少啦。咁個 range 就咁，但係都其實唔少嘅問題，我都係啊一邊諗想做啲咩啊，可能想講多啲關於係origin 啲嘅嘢，咁可能我自己都用多少少時間去可能揾下啲唔同嘅資料啊，去睇翻啊，原來啊以前係咁嘅，咁我自己從中就會再消化一下，咁就再將呢啲問題放翻落嗰個quiz 嗰度咁樣。咁所以我都一邊有一個 reference， 一邊做一邊睇，咁自己都同時學多咗好多嘢。 係，咁所以咧我就好懶地啊，做咗三頁，跟住又放棄咗啦。咁但係我淨係睇嗰三頁咧，我都覺得哇，好認真嚟，好認真嘅喎。我作為一個老機啊嚇，資深機 ，OK， 資深機，作為資深機咧， 資深機， 我都覺得哇，即係其實總好似 Daniel 話齋，橫溝好多 generation 啦，同埋即係各個層面嘅都有認真嘅關於平權嘅同志嘅歷史嘅，講一啲即係 terminology 嘅八八卦卦嘅，即係新一代。即係關心嘅乜嘢都有啦，咁我覺得其實係通殺嘅，即係有少少係同志或者 he 世界裏面嘅通識教育嚟嘅，基本上，咁所以值得大家去，即係我覺得若果每一個同志咧喺你出櫃嘅即係前後咧，你真係要做一次咯，即係覺得你係咪 ready 出櫃啊？你起碼要合格，你先至 ready 出櫃咯，要考個會考咯。 但係我so far睇翻個數據，其實都大家嘅中位數嗰個 mean 都大概維持喺50至54、56中间 哦， 所以 Tanner 同 Simon 都好高分嘅， 系咯， 好嘢， 开心啊！你哋 都有 B plus 喎，起码 高才机咧，你哋，唉，真系，唔系，但系我觉得系好事嚟， 终于可以高啦， 系啦，终于高翻次，但系我觉得系好事嚟，无论系课分啦，冇嘢做啦，即系然后做下啲咁嘅问卷啦，是非题都好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嗰、那个即系我咧值得赞嘅地方就系成件事咧，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咧，我哋作为同志咧，喺我哋嘅即系接受嘅教育里面咧，从来系唔会接触到有关同志嘅历史嘅。亦都冇人去同我哋讲我哋历史啦，亦都冇人去帮我哋去写历史嘅。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其实今次呢一个作为希特人嘅即係历史题呢，其实就话俾你知，其实你就算作为同志呢，可能你都 miss 咗好多真係同志系属于我哋历史嘅面貌囉。所以值得大家呢互相去提点，就系去补充呢一啲呢，即係所谓历史里面嘅盲点也好啊，遗漏咗嘅一啲片段也好啦。咁喂啊，咁啊小編呢，不如你同你讲下，即係so far你个零星期啦，完呢个问卷之后咧，譬如话反应系点啦，即系譬如话有冇一啲特定嘅题目系最多人答错啊，又即系啲有趣嘅现象咁啦。 咁就可以讲翻少少数据啦。咁其实都我谂而家大约呢一个问卷都 public 咗，大概一个星期多少少啦。咁其实收翻嚟嘅 feedback 其实都唔少嘅。咁本身我 expect 可能就系2000左右啦。咁最后其实都收咗大约3200几个。 哇，好好、啊、喎，你个零礼拜啫， 系啦，即系都多谢大家，即系唔同嘅媒体或者唔同朋友，即系不停地宣扬开去啦，咁我都系多谢佢哋咁样啦。咁其实都望到咧，有啲题目其实都几 tricky 嘅，咁就我谂最真系。最多最多人錯嘅就會係問男男性接觸者個簡稱係乜嘢咯？ 係啦，男男性接觸啊，男男性接觸 係啦。咁最多人回答嘅就係 gay 啦，就係 gay 啦。但其實正式嘅嗰個 term 就應該係 MSM 咁樣嘅。 係， 嗯， 即係其實咧，全者就係 man having sex with man。就係男男性接觸啦，咁所以簡寫咧就係 MSM 嘅。其實早期咧，Ace Concern 啦，即係關懷愛滋咧，都經常用到呢個 term 嘅。咁但我諗係新一代嘅人咧，唔係好識啊。例如咧，我係近呢一兩年先發覺咧，後生嗰啲咧唔知道咩叫 GAM， 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系咩啊？ 我唔知。 喺外国翻嚟，系啦 ，gay Asian male 喺我哋成长年代咧系好 common 噶嘛。是吗？ 因为以前的聊天室呢是你要打了这些代号呢人即是 identify 到你的。 是啦例如 Tanner, 你知不知道又即是小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GWM? Gay White Man。 是啦就是 Gay White Male, 又即是 Gay White Man 咯。咁所以 GAM 就是 Gay Asian Male 咯。咁但是而家后生嗰啲唔识呢term㗎啦调翻转问你。 真唔知。 你话自己是 GAM, 即是咩嘢佢以为嗰个系 title 嚟噶， 你叫 game， 我叫 game，call me game， 唔系系 general assistant manager 啊。所以我提同年代有关嘅。好啊，咁其他一啲问题系多人答错，你又估佢唔到噶啦？ 都关于你哋事噶、 哦，我系咩？ 爷爷， 哎呀，好紧张添。 其实就咁就当中就问有一题啊自己人系边一个电台嗰度广播呢咁样。咁都其实只得四成多嘅人系答啱嘅咗。 咁多数答错佢以为边个台啊 系啦去咗边呢 其实就因为我放咗四个 option 嘅咁就有啲嘢答咗其他电台啦或者係答咗香港电台第一台咁样。咁所以其实就分开咗应该有六成左右嘅人係原来係唔知道啊原来有呢个节目喺 RTHK2。 OK, 但小編呢我要即係补充少少啊因为呢其实係早年嘅自己人呢我哋一二五台联播嘅。 是啦我都记得有咁嘅年 代。是啦所以其实佢如果係答呢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唔係错得晒㗎近年就唔係啦就淨喺二台播啦。 係啦。咁所以就但係都中间有三成人同两成人就答咗另外两个电台嘅咁样。 即係去咗右台度啦已经。 係啦。 係啦。唔係可能呢一个呢反映到呢佢觉得香港咁多电台里面呢边个基啲。系咪啊？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系 projection 多啲， 系啦， 即系好直啊！本身我哋， 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咧，你做完呢个问卷之后咧，基本上我觉得你其实应该再要掟翻出嚟咧，就是、去分析嗰啲答案、嗯、我觉得都好有趣 啊， 系嘛？ 其实都其中一个想即系接受你访问原因就系、是、啊，不如上嚟都大约讲啦。其实我都有唔少嘅数据可以分享俾大家咁样，都几得意嘅。有阵时望翻大家。 好嘛？喂，嗱，今日我哋篇幅有限啊，不如咁啊，嗱，再过多可能一两个礼拜，当你啲数据再多翻啲，咁你又即系分析得多啲嘅时候咧，再捉多你上嚟咧，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其他嘅发现，好嘛？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未做呢个问卷嘅话咧，就而家我哋会订条 link 就去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咁啊即刻做咗，过几个礼拜我哋再分析一下，亦都睇下你自己称一称自己到底唔系啊，即系冇所谓合格唔合格嘅，咁但系通过呢个问卷咧，即系起码都可以话俾你自己。就是我够唔够机咯， 唔系同埋记紧咧去睇翻啲答案嘅，因为答案里边咧确实系真系可以认识多啲呢个嘅文化嘅。 OK， 今个星期倾住呢度先啦，小编你，下次再同你倾过，好冇？拜拜， 拜拜。 Bye bye I should have known I'd leave alone.Just goes to show that the blood you bleed is just the blood you own. We were a pair, but I saw you there too much to bear. You were my life, but life is far away from fair. Was I stupid to love you? Was I reckless to help? Was it obvious to everybody else that I No time

Hello， 你好。OK， 跨星時刻咧就係本地啦。近年間咧，其實如果有留意我哋節目嘅話咧，我哋都訪問過好幾次咧有關呢個組織嘅。咁就係有一班咧已經係即係現身咗啊！我哋而家要講現身啊，唔講出櫃啊，現身。OK， 現身咗嘅一班即係年青嘅跨性別嘅朋友啦，亦都有當中有跨仔同埋跨女啦。希望透過佢哋嘅方法啦，透過即係新一代嘅手法啦、語言啦，嚟到希望讓公眾更加認識咩為之跨性別啦。咁而其中嘅負責人之一同埋即係創始人咧就係 Severus 嘅 ，Severus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 Severus 啊 ，OK， 今次非常多謝自己人又再次邀請我哋啦，我記得喺上年呢個時候咧，亦都係3月31日跨性別現身日咧，都係嚟接受你哋訪問，非常之榮幸，多謝你哋啊， 係啦，好快就一年啦，咁但係阿 Severus 你可唔可以即係同我哋介紹一下，譬如話有關呢一個咧國際嘅跨性別嘅現身日啦，到底個來龍去脈點啦？既然每一年都係3月31日啦，咁到底其實每一年會唔會都好似譬如話國際不再恐同日啊，又或者其他重要嘅一啲節日咧，其實都係有佢唔同嘅主題同埋特色咧？ 跨性別現身日咧，正式就喺2009年咧，我哋先至每年嘅咁樣慶祝啦。咁喺之前咧，就淨係得一個節日，就叫做11月20日啦。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rance， 跨性別追悼日嘅。咁當然當中係講緊好多關於暴力啊、歧視嘢啦。咁但係我哋都發覺啊，點解我哋嘅社群好似淨係一啲比較負面嘅聲音咧？咁我哋都希望其實有另外一個節日係比較開心啲嘅。咁當中咧，其實對我覺得呢一日嘅意義啦，咁英文嘅叫做 visibility 啦，咁中文我哋叫能見到啦，所以叫做跨性別現身日嘅。咁喺社交媒體嚟講咧，咁就有好多朋友就會走出嚟啦，用一個 tag 啦，咁就講話啊，其實我都係一位跨性別嘅朋友，無論係跨仔、跨女、非二元嘅朋友等等，咁同埋可能會講下啲自己生活啊，或者係性慾過度啊。或者是對一些可能同跨性有關的議題的睇法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都唔係話叫做啊，真係呢個時候要逼大家去即係講者係跨性別啊，或者同所有人都要講呢樣嘢啦。其實最緊要咧係我哋發覺原來冇咗呢一個能見度嘅話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會唔認識關於呢啲跨性別嘅嘢，甚至連原來佢哋自己係純性別啦，而有一啲少啲少數啲嘅朋友可能係跨性別啦，咁當完全唔知道嘅時候咧，咁其實當中亦都會有好多嘅誤解啦，甚至係有好多嘅偏見啊，甚至造成歧視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帶起呢個話題啦。咁同埋當中好似剛剛咁樣講過啦，今年我哋跨星時刻跨set，咁其實我哋有做咗幾樣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是、關於呢、這個Rainbow Wheels 啦，彩虹轉盤啦。咁我哋所以就算其實我哋自己機構入面咧都有一啲唔同嘅主題啦。咁通常都係圍繞一啲可能係想講下一啲真實嘅面孔嘅。咁我哋就做咗個 IG 嘅開 live 啦。咁講下啲唔同朋友仔嘅經歷啊。職場上面啊，性別過度啊等等，咁都係一個俾翻多啲真實啦、本地嘅面孔等大家見到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都唔完全係講關於要擺一啲人嘅面孔出嚟，我哋都想講翻其實大家成日聽到好多關於性同埋性別好多嘅概念，究竟係發生咩事嘅咧？我哋都想俾翻一個即係更加清晰啦，可以一睇就睇到啦，同埋希望見到嘅時候都發覺比較吸引嘅設計俾大家睇。咁一睇就見到原來係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咁多呢啲彩虹，總之唔係淨係講話淨 LGBT 加嘅朋友啦，其實大家都有嘅。咁而我哋可以將入面嗰五個方面可以逐個逐個去講翻俾大家聽。咁亦都分翻開就話其實即係性別認同啦、性傾向啊等等，其實全部都係啲分開獨立嘅嘢嚟嘅。 OK， 嗱呢个即系转盘几得意啊吓，我觉得好啊，即系其实用一啲咧深入展出啦，同埋都好似几好玩嘅啲嘢咧。你知即系我哋作为香港人咧，就算即系我哋 claim 自己咁新潮啊摩登都好啦，因为到农历年咧就个变咗八婆噶啦嘛，即系嗰啲名盘啊乜鬼嘢个都出晒噶啦嘛。其实嗱，我见到你呢一个咧彩虹嘅转盘几得意咧，就分开咗有五个层次嘅。即係所謂五環咁樣啦，咁我五環咧，即係因為大家都即係我諗你好強調一樣咧，其實覺得即係無論係性向同埋性別咧，其實都係一個 spectrum 嚟嘅，一個即係光譜裏面，大家喺唔同嘅位置啊，喺唔同嘅 point 啊咁樣。咁嗰五樣嘢係咩嚟㗎？嗰五種顏色， 我哋就大致上由頭到腳咁樣分咗啦，咁就有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性別特徵、 性傾向同埋浪漫傾向嘅。咁其實我自己啦，或者可能有好多朋友都會聽過咧，就會將呢幾個概念就撈亂曬嘅。咁例如可能聽到原來有個朋友佢係 member 嚟嘅，佢係男同志嘅，咁就會問佢哦，咁你係咪諗住做女人啊？咁樣咁其實就發覺啊，係咪撈亂咗咩係性別認同同性傾向咧？其實唔係話一定代表你係咩嘅性別就一定會去中意即係要中意異性嘅喎。咁但係咧又好搞笑咧，有啲朋友又會問我啊，你係我啦，我係一個跨性別男仔喎，咁佢話咁係咪即係你係咪為咗要去追女仔啊？咁你係咪即係中意女人㗎？所以你要去做一個男仔？咁但係我哋又知道，即係其實根本都唔係每一個男人都會中意女人㗎啦。咁而當中其實性別認同啦，你心入面一啲個人內在對性別嘅感覺咧，其實都同性傾向冇關係喎。咁而其實我本身又是一個跨性別男仔啦，又是一個 member 啦，咁所以當中我哋其實只要將呢咁多樣嘢分翻開咧，咁其實都係一個認識自己啦，更加可以幫我哋去認識其他身邊人，認識呢個世界嘅一個好方法嚟嘅。咁就好似咧呈現出嚟，見到有咁多個彩虹咁靚咁樣啦。 其实呢个转判呢真係好好嘅，因为呢就算我作为一个男嘅同性恋者啦，其实我之前呢都冇諗过呢，就是原来跨性别嘅人士呢，就算譬如话係由男跨女，女跨男嘅话，即係原来就算係可能跨咗，咦其实但係本身佢嘅性倾向呢都系一个同性恋者嚟㗎喎，咁样即係我冇呢一个 concept 呢，原来每一样嘢呢系分得咁开呀。咁你唔好话我哋即系自己人啦，如果系一啲譬如直人嘅话，可能佢嘅世界就系好二元，你系男又或者系女囉，即系就系咁样嘅啫。你男嘅咪就系要鍾意女人囉，女嘅就鍾意男人囉，咁咪即系所有嘅佢哋觉得个世界就系咁样运作。咁但系我觉得呢个转盘呢正好呢就系话俾你听，其实呢呢一樣嘢咧，即係性別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有五個範疇，即係可以分翻開嘅。你係 A 嘅配搭咧，又唔代表就係代表係搭一號，你可以係 A 二或者係 B 三咁樣，即係可以係好多變化咯。 係啊，係啊，好似我哋去即係餐廳咧叫早餐咧。你可以搭唔同嘢噶嘛？加$3又可以要一丁啊咁样。啊，而家唔得啦，要$5啊，好似越嚟越贵。 奶茶或者柠茶噶嘛，或者 系啦，唔系叫杯柠茶，你都可以有好多 combination 啊，系咪先？ 系咯， 有小甜，有多冰，有去冰、走冰，哇，乜鬼嘢都有。咁同我哋嘅即系性咧，即系同埋我哋即系企喺个咩位置都系好啱。其实我哋都讲好多次啦，即系性别嘅认同，一个个人嘅性别认同，你觉得即系男定系女定 non-binary 咧，同你嘅性取向，即系中意男同埋女咧。冇必然嘅关系啦，但我喜欢你呢一个咧，即系所谓转盘咧，你其实甚至强调到咧，就系一个人嘅性别嘅认同咧，同佢嘅性别嘅表现啊，同埋个气质咧，可以亦都冇关系嘅。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几 interesting 嘅一个 point 嚟嘅，大家都以为哦，如果你性别认同系女仔嘅话，你嘅即系性别嘅表现同埋气质一定系好女性化噶啦，但系原来又唔一定嘅。就算所謂女性化嘅程度，又即係男性化嘅程度咧，其實大家嘅偏好亦都可以唔同嘅位置嘅，係嘛？ 亦都係啊，同埋我哋發覺都係一啲好似大家覺得啊，你只係嗌咗呢個譬如早餐 A， 咁你就只係可以執曬所有嗰啲內容嘅。咁我哋發覺唔係喎，原來可以分翻開每一樣嘢。咁就算可能見到有啲譬如係男仔朋友，佢有唔同嘅打扮啊，唔同嘅性別氣質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啲好平常嘅事嚟嘅啫。咁亦都有啲似就係、是、啊，係咪有個？网上面嗰个图咧，就原来喺即系一个人咧入边有啲咩嘅材料嘅，咁可能就会落一樽咁样嘅糖啊，或者落一樽另外嘅嘢，咁我哋发觉其实似乎都系一啲咁样嘅组合而成嘅，咁同埋亦都会有讲关于原来每一个嘅范畴咧，都好似彩虹咁样啦，又系有无限种颜色嘅，咁而当中其实就算呢一个分别同另外一分别嘅距离咧嘅大家嘅距离，其实都唔系真系咁远，咁我哋希望可以将呢啲嘅概念啦，可以讲得俾更加多嘅朋友听嘅。 OK， 咁我有个问题啦，因为咧其实咧我都想即系学多啲或者知多啲啦，咁见到呢一个嘅即系彩虹转盘上面头先咧，譬如阿 Cephas 都讲过啦，有一啲性别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性倾向嘅一啲嘅即系光谱或者嗰个颜色啦，但系零零舍舍有一个咧叫做浪漫倾向，我反而想知多啲乜嘢叫做浪漫倾向咧。 咁本身咧，其實我哋呢個特別，你又講得好啱啊！特別分開咗性傾向同埋浪漫傾向啦。咁 因為雖然兩樣咧都係講緊一啲啊，我哋會俾咩人吸引嘅，咁但係一個咧係講緊係性傾向就係性慾方面啦，咁誒係即係 physical 上面嘅，咁但係浪漫傾向咧係關於一啲情感方面啦，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咧喺兩個類別之中咧都有啲好多唔同嘅身份嘅，咁例如係話。譬如無性戀啊、無浪漫傾向啊，或者係半性戀啊等等，咁當中可能係有啲朋友甚至可能一個即係情感方面嘅傾向咧係為主嘅，咁可能其餘嘅方面又會比較少啲。咁我哋發覺原來真係入面有個當中有啲唔同嘅，咁有啲朋友就可能都會覺得可能覺得感覺性傾向可能多嗰個性別都會被吸引啦。咁但係其實我會想同佢情感上面有一個關係啊，甚至可能係拍拖啊進一步嘅關係可能都會係比較偏向係即係單一一個性別嘅。咁我哋發覺原來可以俾咗我哋多啲呢啲詞匯咧分开咁样嚟形容咧，其实系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可以认识自己嘅方法嚟嘅。 嗯，系啊，我作为一个即系男 member 啦，或男同志啦，即系我初初都冇谂过原来性倾向同埋浪漫倾向，即系呢两样嘢系分开啊。但系你咁样呢个转盘一出嚟咧，我突然间谂起，即系可以有共鸣嘅咧，就系、是、其实喺 physically， 譬如有时我哋，譬如喺性嘅方面，我哋有时会想做 top 或者做 bottom， 咁但系。我哋拍拖嘅时候会系想做嗲人嗰个啲啊，定系想人哋嗲我嗰啲呢，其实都系有机会会唔同㗎喎。即系其实就算我哋话我哋系一又好零又好，其实呢两个 number 呢都唔代表晒全部㗎喎。即系可能系喺性方面，譬如我想做一，但系其实如果系同一个另外一个男仔拍拖呢，我系想嗲人嗰、那个。呢、這个都唔出奇喎。所以就算系一都唔代表我就系一啊，喺各方面呢我都系一个 top 啊，即系主导嗰、那个。但其实可能我都有比较柔弱嘅一面啊，即系喺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呢，我都会想嗲下另外嗰位啊，咁样。即系觉得呢一样嘢系咪可以咁样解释呢？ 同埋 on top of that 呢，仲有所谓即系你转男朋友嘅时候呢，可以有机会系转 number 添嘅。 系啊，冇错， 所以唔可以讲到咁死嘅，其实 中途转一， 系 中途转零。 我反而系谂到另外一样嘢咧，就是、因为我周遭好多 lesbian 嘅朋友咧，其实咧都包括埋我哋最熟悉嘅 Maggie 啦，咁其实佢都系镜粉，佢都好中意姜涛噶嘛，我就成日都谂，点解一个 TV 咁中意一个男艺人嘅咧？咁点解会有唔同嘅咧？但系头先听完咁讲嘅话咧，就发觉原来你嘅性倾向同你浪漫倾向系可以分开嚟讲嘅，咁就明咗点解啦。 咁所以我都好有趣嘅， 可以都有关系嘅。 系啊，如果个咁简单咧，即系深入浅出嘅转盘咧，让大家知道咧，即系自己哇，原来可能真系有一个独一无二、好 unique 嘅所谓 combination 咯。 系转出彩虹嘅我哋。 系啊系啊，同埋因为我哋特登真系觉得佢好似一个圈啊，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可以轉得嘅嘢嚟嘅，咁所以當中其實無論係喺隨住時間會有唔同啦，或者係喺唔同身份之中咧，其實都有可能有得轉動嘅。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啦，亦都係其實非常之可以包含到大家好靚嘅一個景象嚟嘅。 嗯 ，OK， 嗱，咁所以今日咧，捉住跨境时刻嘅负责人咧 ，Sephris 咧，同我哋介绍就喺啱星期四咧过去咗，就系3月31号嘅国际跨性别现身日咧，咁佢哋有一个咁样嘅搞作咧，让大家对于无论系性倾向、性别认同、浪漫嘅特质咩都好咧，有多啲嘅认识啦吓。咁我当然咧觉得即系现身日嘅意思就系 visibility 啦，能见到啦。咁当然社会上面咧，尤其就系香港咧，能见到跨性别嘅朋友咧，系少过真系男。女同志嘅 ，OK， 因为同呢一个即系个歧视嘅比率咧系成正比嘅，基本上因为你哋面对嘅即系歧视系比一般嘅男女同志多啦 ，OK， 咁但系我哋当然希望会多啲啦，咁所以我哋好开心有一个年青嘅组织咧，完全系无惧咁样走出嚟啦，用你年青人嘅语言咧去说你哋嘅故事啦，咁样，咁而我觉得今个礼拜咧就啱撞正呢个 Visibility Day 嘅时候咧，我谂最现身得劲喺国际间最大嘅话题就莫过于啱啱过去咗嘅奥斯卡颁奖典礼啦。因为就啱啱 transition 咗之后嘅 Elliot Page 系第一次出现喺奥斯卡，系咪好劲啊？阿 Sephris 看喺你嘅眼中咧，你做一个跨仔咧，你系咪都突然间嗌咗出嚟啊？见到佢上台嘅时候， 其实一路都知道佢会参与奥斯卡嘅，同埋老实讲，而家其实 Elliot 嘅一举一动啦，或者系喺IG 嘅每一个 post， 其实大家都会 check 下去 like 嘅，咁好多時就算我哋可能聽人哋講一啲嘅分享啊等等咧，其實都一定會擺埋佢出嚟。咁所以 佢亦都其實 Alice 非常之熱心，真係會講關於多啲嗰啲即係除咗佢自己演藝嘅啦，亦都係關於跨性別社群嘅嘢啦，用佢呢個平台去等大家可以知道多啲，令到我哋社群有更加多嘅能見到嘅。 OK， 嗱，但我聽嘅時候咧，我想問阿 Severus， 你作為一個跨仔咧，因為我覺得今次咧，我哋當然好高興 Elliot Page 啦，即係以一個真係transition 咗之後嘅身份。可以上台 ,ok, 无惧咁样去面对公众啦。咁但係今次嘅处理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是、因为其实係因为 Juno 啦，就係佢第一套拍嘅成名戏啦，因为係步进15周年，咁我於是乎为咗 Triple Juno 呢，於是乎捉咗即係 Ali Page 同埋另外有份参演 Juno 嘅两位演员就上台一起回顾呢套电影嘅。咁但我知道呢，好多啲跨性别嘅朋友呢，其实佢哋唔係好想呢啲人去再提返佢哋以前喺 transition 之前，无论係嗰个性别也好啦，嗰个身份也好。咁但係偏偏今次呢，佢 transition 咗之后呢，就要提返佢以前嗰套成名电影，而嗰套电影佢唔单止係一个女性嘅演员啦，仲有一个大肚婆。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都有少尴尬位呢？其实喺嗰刻， 如果你问我自己咧，我谂我都会觉得几尴尬嘅，同埋我自己都真系以前都冇乜点样影相啦，我亦都基本上都冇特别公开过以前啲相嘅。咁因为我谂唔知，只系觉得系一个唔系男仔嘅身份啊，仲系因为可能都未揾到自己嘅人生啊，或者揾到自己嘅 style 嘅。咁但系我又會覺得可能特別對佢嚟講啦，其實佢一路咁多啲演出嘅作品，大家都仲可以揾到。咁我諗當中其實每個人無論係唔係要公開啲相啊嘅話咧，其實都會面對一個經歷，係需要去接受自己呢一個身份啦。咁係關於原來我都即係譬如我可能都係一個男仔，咁但係原來我亦都係喺同性性別男仔，的確係有啲唔同嘅。咁而可能我嘅成長啦，我一啲即係翻學啊等等年青嘅經歷咧，可能真係同其他朋友唔同。咁但係呢一個唔同咧，亦都唔代表就係唔啱，或者即係純性別一定係正確。我哋就叫做錯配啊，或者叫做即係冇人哋咁好啊咁樣，甚至係即係覺得唔夠真實啊咁樣。咁我覺得一唔係咁樣樣嘅。咁喺呢一個即係自我探索過程之中，都會慢慢去包，即係慢慢去認識翻原來自己一個成長嘅經歷啦，先可以造就咗今日有更加一啲呢個圆满嘅人生咯。 OK， 系啦，咁啊，即系虽然咧，我都觉得咧，有阵时我系觉得几不可思议嘅，因为其实近呢两年间咧，即系其实Elliot Page 咧，佢真系喺呢个公众嘅审视目光底下咧，系好赤裸咁样去 transition 嘅。我都访问过好多一啲即系跨性别嘅朋友啦 ，transitioning 嘅过程咧，其实是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惊涛骇浪嘅挑战嚟，再加上全世界嘅目光底下咁赤裸地咧，要去 transition 真系好唔容易啦。但系见到你呢、這个即系细粒粒嘅 Elliot Page 哇，真系 powerful 到佢嘅能量真系好劲，咁所以我哋再一次恭喜就系Elliot Page， 佢终于今时今日可以完全无惧同埋骄傲地站上台，以一个真系自我嘅身份去面对全世界，同埋都恭喜佢系凭住 Juno 呢一套嘅电影啦，让大家真系认识一个不可多得嘅演员。OK，Anyway， 咁啊，即系再一次多谢啦，跨星时刻嘅 Severus 啦，同我哋介绍咗今年度嘅就系呢一个国际跨性别 延伸人。 OK， 咁下次再提，因为我知道咧 ，Severus 咧原来最近咧系不久前咧系啱啱去咗泰国做呢个上身嘅就系变性手术系嘛？ 系我哋叫做上身手术啦，有啲叫做平胸手术啦，咁佢呢个亦都系性别肯定手术嘅其中一种嚟嘅。 OK， 咁不如下一次我哋再捉住阿 Severus 啦，同我哋即系不如分享一下有关今次呢个手术嘅过程好吗？ 好啊，非常好啊， okay， 多谢你哋。 下次再倾，拜拜。 好，拜拜， 多谢。 Rose and flows of angel hair，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and feather。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y rain and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Moons and junes and Ferris wheels, the dizzy dancing way you feel as every fairy tale comes real. I'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You leave them laughing when you go, and if you care, don't let them know. Don't give yourself away.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at all. Tears and fears and feeling proud to say I love you. Darkest crowds, I've looked at a life that way. And now old friends, they're acting strange. They shake their heads, they say I've changed. Well,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475宗新冠病毒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确诊个案慢慢回落，但如果社区人流增加，数字有可能回升。又相信早前发现两宗 Omicron BA.1 及 BA.2 嘅复合病毒个案，对本港嘅威胁较细。另外，中心話新冠病毒確診人士康復之後，透過快速抗原測試再驗到陽性的機會較細，但核酸檢測可能因為有病毒殘餘而再驗到陽性。又話政府是希望檢測陽性的人士可以盡快呈報。中央支援香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童小林话，建议特区政府将中医药纳入政府的医疗体系，确立中医药应有的地位，不应该只是限于应急时使用，而是在常态下经常广泛使用，并建立长效机制。他又说，中医药可以和现行两款 新冠口服药同时使用，而起到中西药互补作用，但提醒患者在服用中药和西药之间最好分隔半个钟头以上，同时观察不同药物服用之后有没有出现副作用。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昨天到上海调研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行动要迅速有力，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格尽格，应治尽治。有关部门要发挥各自职能及专业优势，集合检测能力、医务人员、防控物资等资源力量。孙春兰指出，在2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应对 Omicron 新冠疫情，仲要保持核心功能的正常运转，任务艰巨，挑战巨大，要尽快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州密组织开展全员核酸筛查，方舱及定点收治医院要预备足够隔离房间，并要及时排查，追踪管控风险人员。另外，亦要从严加强社区管控，保障好居民基本生活同正常就医需求，并对关键行业、重点机构等实行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供应链产业链畅通。

人离境，他们有留低服兵役的义务。乌克兰 LGBTQ+ 组织 Insight 的主席 Olena Shevchenko 指出，戒严法规定所有男性都有义务在军队服役，因此他们不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在技术上来讲，这项法律适用于经过认证的跨性别男性和仲未更改文件性别的跨性别女性。乌克兰的跨性别者在2017年获得法律承认，但是必须经过多方面的精神科观察同埋漫长嘅官僚程序，先至可以将文件嘅性别栏改成自我认同嘅性别。由于过程复杂，上千名乌克兰跨性别者喺战争爆发时并冇个人身份证件。在美国，一对女同志伴侣控告纽约州一间生育诊所，要求索取赔偿，话诊所帮他们进行人工受孕手术时出错，令他们诞下男婴，有违他们想生女的意愿。据报，原告 Heather 和他的妻子 Robbie 控告生育诊所11项罪名，包括违反合约、医疗事故、非法侵犯等等。该对同志伴侣表示，他们想生女，因为 Robbie 进行首次人工受孕时曾经小产，所以决定由 Heather 负责怀孕产女。他们原本对孕育小生命非常兴奋，但是当 Heather 怀孕15周接受检查时，医生告知两人的胎儿是男婴，令他们大为震惊。Heather 表示，他曾经被两名男子性侵犯，所以他们一早向诊所表明要挑选女性胚胎，但是生育诊所出错，令他们错误地怀上男婴。他说，他身体内的胎儿是男性，有违他的意愿，他觉得如同被强奸，他因而忆起被性侵的经历，出现负面情绪。医生建议接受堕胎，但是两个人最后都完成怀孕。他最终因为情绪压力，在怀孕27周的时候出现胎盘早期剥离，要卧床休息，但是最终都顺利诞下男婴。男婴一度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Heather 表示，他产子之后出现严重焦虑，不敢跟儿子有肌肤接触。Robbie 说，妻子有产后抑郁和自杀的念头，但是现在已经开始逐渐接受现实。他们表示其实很爱惜个仔，正是学习跟他建立关系。他认为孩子本身是无辜，出错的是生育诊所。这一节的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Simon 啊，嗱，头先我哋访问咗一位跨仔啦，就是跨青时刻里面嘅 Severus 啦，亦都即系访问咗佢啦，就是问佢即系作为一个跨仔啦，点睇就系啱啱系上台作为颁奖嘉宾嘅就系 Elliot Page 上台啦，到底佢会唔会都觉得好兴奋咁样啦？但系讲开 Elliot Page 咧，有一样嘢我就漏咗讲。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佢都喺未 transition 嘅期間咧，之前咧，其實佢拍過一套電視劇集，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咧？我好追噶，其實係好睇，已經做咗兩個 season， 就叫做 Umbrella Academy。 哦、啊 嗯，有冇睇啊？其實都係類似 少少， 係啦，總之講咗一班孤兒，但係佢哋每個都有唔同嘅超能力噶嘛。OK， 咁就係叫做 Umbrella Academy 啦。咁而佢喺裏面咧主演一個咧叫做 Vanya 角色 ，V A N Y A， 一個女性嘅角色嚟噶嘛。咁同埋咧個超能力仲要好勁嗰只咧咁樣。咁於是乎大家都喺度等緊，到底係第三個 season 會幾時出現啦？同埋大家都好關心就係、是、哇，但係而家嘅 Elliot Page 已經係 transition 咗噶咯，已經係跨仔嚟噶咯。咁如果佢再拍呢個 season three 又做翻 Vanya 呢個角色，咁咁點樣處理 Vanya 呢個女性嘅角色咧？大家都喺度諗下嚇，咁、會唔會改寫劇本咧？定係已經係同阿 Elliot Page 商量過，演戲啫，你可唔可以演翻女性？咁样，咁但系啱啱最近就系呢一个星期咧，就系、是、Elliot Page 喺自己嘅社交媒体里面咧就发放咗一张相，嗰张相咧就系、是、其实 Season Three 咧 Umbrella Academy 其中嘅一张剧照，就系影住佢就系扮演阿 Vanya， 但系佢咧加咗个 caption 就系话 ，Please welcome Victor。 VIKTOR，、啊、即系话咧，连番由呢个角色都已经变咗成为一个男性嘅角色，系变咗 Victor 啦。 哦，好有型喎、啊！谂呢件事应该真系， 唔系我觉得其实呢个好简单啫嘛。当现实世界里面，其实 Elliot Page 都 transition 咗啦。大家都覺得冇咩稀奇啦。咁你一個劇本，仲、有一個近乎科幻嘅故事，裏面突然間有個 transgender 角色，有咩咁驚奇啫？係咪先？ 而家呢個世代係嘅，即係以前嘅話咧，即係好老土咧，可能就係、是、可能交代佢係會唔、知因為咩事死咗啊，又或者點樣啊，即係咁樣嚟處理啦。咁但係 唔知 道、 就有個雙胞胎哥哥出現啊。 但佢都跨时并进、哦，真系即系啊！佢喺现实中系跨变咗跨仔，咁就喺套戏里边都变咗跨仔，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期待啦。原本系一个好型格嘅型女 Vanya， 嚟紧咧就会系一个型仔 Victor， 系啦、嗯，我哋密切期待就是、Umbrella Academy 啊。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咁啊，话说咧，啱啱琴日咧，或者前日就系4月1日愚人节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好多唔同嘅一啲商户咧，都会趁住呢一日咧，去为自己咧 post 一啲嘅广告。但系啲广告咧，个换味嘅成分咧就好高嘅。咁啊，呢一个嘅品牌咧，其实每一年嘅4月1日咧，都会出一啲咧另类嘅广告咧，去引下大家笑下嘅。咁啊，讲紧咧就系道字开头嘅安全套嗰个品牌， 道生或者系道小姐， 道生系啦。咁咧，今年嗰個咧，我覺得咧，佢真係食到咧成個香港嗰個氣候啊！因為咧夜晚冇得出街食飯啊嘛，咁、 哦、 就一種嘅行業咧，係喺大家其他行業凋零緊嘅時候咧，佢特別咧係好生意，同埋咧永遠都係好多人排隊嘅，就係講緊嗰啲買兩餸飯嗰啲嘅即係餐廳。 哇！真 係 平靚正。平靓正 系嘅，我都食过，其实过几次， 我都有。 唔系，同埋嗰啲平到30几蚊有两餸，几有商意啊！同埋你真系谂下，喂，以前如果有呢啲发明，哇，即系其实好送过自己每晚自己谂，同埋每晚自己煮啦，系嘛？ 系啦，你又唔使煮，仲要最大嗰个问题，最好嗰样嘢系咩啊？即系喂得你饱啊！佢系大大盒噶， 系啊， 唔系啊，同埋咧，其实嗰啲多配搭嘅地步咧，你每日有两种唔同嘅 combination 咧，你 last 一个礼拜咧都唔使翻食啊，其实。 系，不过有一味餸咧，一定有嘅就系咕噜肉，我发觉。 唔系喎， 我发现有嗰样嘢系鱼香茄子、哦。每一档都有咁滞嘅， 系咩？可能大家嗰个住嘅区唔同啊，九龙同香港唔同。 讲紧咧就系杜生咧咁啊，今年玩咗一个嘅即系小玩意咧，同大家开个玩笑咧，就系讲紧咧佢哋嘅 product 咧就出咗唔同嘅味道啊，咁啊食正咧呢个两餸饭嘅热潮啦，咁啊分别咧有呢个嘅鱼香茄子味啦， 哦、 有梅菜扣肉味啦，亦都有 show me 肉粒味啦。同埋咖喱鱼蛋味嘅，咁基本上咧即系 咕噜肉咧冇啊， 冇咕噜肉啊 ，sorry， 搞错。 嗱，咁但系里边佢每一个即系每一个味道咧都有啲形容词嘅，咁有啲咧就真系唔好方便出街啦。咁、okay. 自己有兴趣嘅话咧，就即系上佢哋个网页度望一望啦。咁都几好笑嘅，同埋都几玩食字嘅。咁但系调翻转啊，如果真系有一个嘅即系安全套系鱼香茄子味啊，梅菜扣肉，我真系觉得有啲难接受啊。呢个味道 油腻啊！ 系，我觉得咖喱鱼蛋可以试嘅呢个咖喱鱼蛋系我谂咁多款里面我会觉得系可以尝试试嘅味道嚟嘅。咁啊，大家如果见到或者真系想试嘅时候，就可以望下嗰个几好笑。 你一边讲我真系 picture 咧，如果佢今次咧系认真嘅话咧，嗰阵时 work 唔 work 咧？即系个避孕道，然后直情系有啊咖喱牛腩啊，然后即系咕噜肉。即系嗰件事唔可以捞埋一齐噶、哦，即系虽然感觉上面都系淡淡肉， 唔系啊！我觉得其实咁多味餸当中，咪就系咕噜肉已经系应该系最 make sense 嗰个嚟噶啦，即系我真系捍卫呢个口味喎、啊，讲真，因为你谂下嗱，你鱼香茄子，即系坦白讲啊，即系。鱼香茄子只有咸鱼噶嘛，咁即系系啦，大家知点解啦？即系你仲要整只咁嘅味，咁跟住另外嗰啲系咩话？嗱，咖喱 梅菜扣肉， 咖喱鱼蛋咪即系辣噶咯？ 即系你咪食食下会即系戳口嘅、哦，你哋跟住。 同埋其实真係同埋唔可以有辣味㗎嘛，因为你真係会辣亲嗰度㗎嘛，喂大佬啊。 係囉，我整个辛辣面味好唔好， 咁 咁咁味好唔好。 日本咖喱唔辣嘅，日本咖喱得个香甜嘅啫。 唔得嘅，都会腌真嘅咖喱。唔得。 但我都觉得好似剛才阿 Simon 所讲，如果真係要揀嘅话呢，我觉得咕噜肉味其实系几好㗎。 係 囉，我哋 草味 食。接触好多咧，咪有啲士多啤梨味啊、香蕉味啊、唔知咩味嗰啲噶嘛。咁啊，咕噜肉你话晒都有呢个嘅菠萝落去一齐整噶嘛。咁我感觉都几酸酸甜甜啊，几好。O K 开胃呢、這个 系，即系到时又要衬个真嘅菠萝喺上面咁样系嘛？反正佢有个窿，有个圈咯。 系迟啲咧，即系我觉得佢可以整啲即系期间限定嗰啲添，即系譬如差唔多秋天嘅时候可以整大闸蟹味。圣诞节可以火鸡味啊！ 咁咪要吓大闸蟹，咁咪要落醋，唔得又会乸亲噶，大家要好小心谂下呢件事。 佢应该就已经系加咗醋俾你咁样，或者系即系有调味包俾你。 一路用嘅时候一路等阵我要审啲粉啊咁样。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即系其实系开玩笑嘅啫，即系4月1号，即系即唔系真嘅，大家唔好真系去即刻去超市搜寻有冇咕噜肉味或者呢个梅菜扣肉味嘅等等啦。咁呢个冇嘅，但系有一个product 咧就系真嘅，即系可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平时大家我唔知中意着啲乜嘢底裤啦，咩类型咧？因为其实底裤咧都有好多款噶嘛，即系譬如我哋男仔嚟讲咧，有三角啦，有四角啦，咁亦都即系有一啲。情趣少少噶啦，女性嘅亦都有唔同啦，即系有唔同嘅选择啦，咁而且亦都有唔同嘅 texture。啊，最近咧，居然啊吓喺日本，呢个系真噶，真系推出咗嘅，推出咗一款新嘅男性内裤。咁你估系用乜嘢 texture 做啊？嗱，你估下先， 喂，你俾啲嚟拣下。絲好多啦，絲真，我都著緊。 嗱，呢一樣呢、這個 texture 咧，其實都係會喺一啲即係都係一啲正常嘅 fabric 嚟嘅，即係都係喺一啲我哋日常會著到嘅 texture 會出現嘅。 嗱，你一定嗱，你會唔係唔會係麻質啦？麻質揞住曬噶嘛，一定唔會啦。 係同埋比較焗嘅應該係， 同埋唔會 cotton 啦，cotton 咁普遍。 唔係咯， 係啦。 咁仲有 嗱，咁其實係 polyester 大把啦。 嗱，其实咧今次就犀利啦，你系估唔到原来佢哋今次出咗一款男性嘅 lace 四角裤。嗱 ，lace 裤咧就嗱，如果系女性嘅话，即系可能啊，大家好 make 觉得都唔系未见过啊 ，make sense 啦，同埋即系都系三角形啦。今次咧真系针对男士们咧出咗一款系 lace 系四角形嘅裤，咁所以嗰个定位咧系有啲特别嘅，即系啊，你可能会觉得啊，就着 lace 即系可能系 feminine 少少啊，又或者系即系我哋俗啲讲咧系姣少少啦，啊，但系即系佢系一个比较四角形，你可以话系麻甩少少嘅剪裁啦。 唔系， 咁你会 少 喎，系。 但四角形喎、 啊， 又衬 lace 喎、 啊， 好似嗰件事咧， 四角形 有啲怪胎系嘛？ 系啊，即系你系我嗱，即系作为一个男性啦，我睇到呢一样嘢，其实我首先我唔会有好想买。 唔系嗱，嗰件事嗱，四角形如果系有 lace 捆边嘅，其实佢系咪要衬热裤啊？咁你可以露少少 lace 出嚟啊嘛，咁我觉得系 make sense。 佢唔系捆边啊，佢系成个四角，包括系即系 整条都系 啦，整条啦都系 lace 喎，咁你会觉得啊，其实呢啲即系会唔会系其实情趣用品，即系比较小众一啲咧？哇，你系完全估唔到呢一个底裤啊，出咗短短十日啊，系卖断市喺日本。咁但系个原因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咧？即系原来大家都唔系当佢系一个情趣用品咁去看待。原来咧佢就话，即系有啲着，即系可能因为有一啲试着嘅活动试过啦，试着咗之后咧，原来我发觉咧，男士系从来都未感受过呢一种嘅通爽嘅，同埋一啲都唔闷热啊。呢一个系估唔到嘅。嗱，佢讲完之后咧，嗱，我唔系话即系要买，但系。坦白讲，我又真系的确唔介意去试下嘅。咁而且咧，喺日本当地咧的而且确系喺呢一个产品出现咗之后咧，有一个节目 真係攞咗呢啲四角褲呢，佢一啲日式澡堂啊，即係嗰啲沖涼嗰啲男性好鍾意 gather 沖涼嗰啲地方呢，俾嗰啲人即場試，嘩佢哋鍾意到不得了啊，因為又覺得啊又唔會好緊啦，但係啊又啱啱好可以包住你嘅即係下體啦，咁而且係好舒服啦，咁而且你譬如啱啱喺澡堂沖完涼咁都好熱㗎嘛，啊著完佢又覺得好通爽喎，的確係好受歡迎喎，嘩呢個真係估唔到。 阿 Tanner 你有冇着过 lace 啊？任何嘅 lace 啊，咁呢个一定有。 咁但系 lace 系咪通常嗰啲剪裁咧都系好多窿啊，好疏气噶嘛？其实 都唔系嘅，因为 lace 系有分咧密麻麻啲嘅 lace 或者即系真系疏窿啲嘅 lace 嘅。所以其实头先阿 Simon 讲咁耐咧，第一样嘢咧，即系除咗觉得系有少少性感嘅感觉之外咧，我第二样嘢谂到就系究竟个承托力够唔够咧？因为有时咧啲即系 lace 好柔软噶嘛，咁如果你系比较疏窿啲嘅话咧，咁我唔知啊，男士嘅内裤系咪都要讲求呢个承托力嘅咧？ 系，即系惊有啲嘢会，咦跌咗啊，阿生。 你点跌都唔会跌落地嘅，咁就 走咗位啊，咁样。 哎呀，走位你都知啊 ，Tanner 你好叻啊。我以为呢个只系男士先会识嘅 term 咧， 佢都跟得我哋多嘅， 系都学唔少嘅呢个。咁啊，头先讲到承托力咧，我近排咧都见到一个几有趣嘅 post 咧，就嚟自呢个 Tom Daley 啊。你知啦，大家即系除咗佢跳水好叻之外咧，就系织嘢好叻噶嘛。佢近排咧有个 product 咧拎出嚟卖嘅咧，系大家明就明，唔明就自己上网去揾下啦。咩叫做 Willy Warmer 啦？其实咧就系 大家知道咩叫 leg warmer 啦，喺八十年代系啦，OK 就系嗰只好厚嘅物，咁但系就即系五颜六色嘅，咁但系专系咧就喺只脚嗰度，咁就保暖嘅，咁但系即系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位置唔同。今次就系 really warmer，就系保住弟弟嘅温暖咁样。 系， 又即系保住阿威利，阿威利嘅温暖咁样啦。 阿Tom Daley好犀利嘅，即系佢都有影咗一辑相，就示范俾大家睇。即系除咗喺某个部位可以使用之外咧，其实都可以发挥创意，可以用喺第啲地方嘅，例如可以当佢系一条颈巾啊，咁样都得嘅。 喂，但系头先，但系头先你介绍咧，就系用 lace 嗰啲咩，即系四角裤啦，就话好通爽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做 Andy 咧，有啲嘅 fabric 真系唔系好 work 嘅，即系譬如话呢个 Willy Warmer， 你摆到零即系织噶嘛，冷噶嘛，喂，好痕啊嘛，嗰件事 会出热痱， 喂，好痕啊嘛。 但系英国地方真系会冻到落雪噶嘛？喺冻到落雪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可能真系可以保到暖咧。 保暖，但系都唔等于唔痕啊 嘛。 你仲要包到只肿咁样咧，你搵个位凹都搵唔到啊！ 唔系，嗱，简单啲讲，你会唔会着一啲用冷织出嚟嘅底裤先？ 梗唔会啦。唔 make sense 嗰件事，即系你一定要有， 除非 你一定要底咯，包底咯， 除非你打底咯，系咯，咁啊得。 佢有冇底㗎？ 咁但係如果 Willy Warmer 好难打底㗎喎。 我觉得算啦。无论如何你都唔会着喺嗰度。即係我諗 Tom Daley 都諗咗㗎啦，其实即係佢係即係一个嗰个 shape 嘅一个装饰嚟嘅啫。即係可能真係戴一条颈呀，或者學佢即係当系一个头箍咁样都仲好嘅。 Willy Warmer 变咗头箍㗎嘛。欸唔紧要啦，都系头。OK， 嗱，要结束呢个晚上嘅自己人啊。OK， 咁都系到四月份啦，啱过去嘅就系四月一号，除咗系愚人节之外啦，咁就作为自己人嘅话咧，一定唔会唔记得啦，就系呢个哥哥嘅忌神啦。咁所以结束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嘅时候咧，送嚟哥哥嘅作品啦。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想你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